毫无守则。作者：邪灵一把刀。播讲：小龙哥。 第484章。这个电脑他杀了其他人就算了，他现在竟然还伤了我豆腐。一想起来我把火真的忍不住，我将豆腐都扶返他坐在地上之后，顺手就抄起旁边的把剔骨刀，一下子就剁下去，就断了他的四只手指头。顾文文先是一窒，跟着后边他镇静地说，我只是看到的是正当防卫。我觉得自己现在心里面那把火随着这一刀就已经消散了一些了，拧转身我打开房门，好快这个人的家属也都来了，一共是五个，一对是50几岁左右的夫妇，显得就好富态，然后是一个打扮得好性感的靓女人，旁边还跟住两个男的，看的样子是应该一家人，不过这一家人一入来，那个富贵的女人就神色疯狂，一下子伸手对我刮了一巴，我反手一挡，反而将她的手腕扣住，冷冷地说，你想做什么？她疯狂地叫住， 你够胆剁我儿子的手，你算什么啊？ 我说，你看到什么？早知是这样，我应该射她一只手臂。旁边的三个男人冲上来就要打人了，顾文文起身说， 停手，几位，你们先来看看他现在怎样先、啊、 这几个人就出力地掘了我一眼，然后就将那个人围了起上来，跟住落来呢就是呼天抢地，混乱不堪。一阵间过后，那个年纪最大的男人冷冷地看着我和豆腐和顾文文说，你们三个好嘢，你们忍住来啊。豆腐家下就好虚弱，几乎都企唔稳。佢一听到咁讲，嬲到喺度发晒震，声音虚弱咁闹： 我顶，你个仔精神病咁犀利，你都唔知道要管一管。佢杀咗三个人啊，唔通嗰三个人条命就唔紧要咩？ 嗰个富太嘅女人啊，好嬲咁讲： 我嘅仔就算系将你哋一齐搞死，咁又点啊？ 呢阵时喺地上嘅嗰个电脑俾我喺佢后颈度兜咗一脚，又斩咗四只手指，已经系晕咗过去。呢一家人就更加嬲到忍唔住。嗰位经理啊，啱啱靠上前就俾人冚咗两巴，气焰真系实在嚣张至极啊！嗰个经理心里边其实都好唔爽嘅，但系喺面上边就唔敢表露出嚟。即刻就招呼几个周围的员工，叫他们将晕低的人抬出去安置。我心里面不要提现在几位窝火了，我揽着豆腐说，喂，我这边都有伤患，你老尾你们眼盲的。顾文文拍拍我膊头，顺势就扶起豆腐说， 嘿，你消消火啦，老实话，官大一级压死人，钱多一厘分九等，白羊米养白羊人嘛。 其实这个道理我何尝又不明白啊，自从施仙的事件之后，我心里面一直焗着一把火，现在再看到这些这样的为富不仁、嚣张跋扈之辈，脾气真是更加暴躁起上来了。被顾文文这样一讲，我嗱嗱声深吸了几啖气，等自己冷静下来。见到豆腐现在他面色惨白，揞住伤口的那只手的手指那还滴出了血。我亦都唔再打算同呢啲咁嘅人喺度废话啦，扶住阿豆腐同经理讲，先处理好伤口，其他嘅废话唔好多讲啊。嗰个人一边叹气一边拧头，带住我哋去咗医疗室，里边有几位专业嘅私人医生，其中有两个就喺度俾嗰个头先我剁咗手指嘅人喺度医病。其实精神病人本身呢都是个可怜的人，我不是针对他，真正等我愤怒的是他家人的所作所为。老祖宗讲，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但是偏偏这些人对自己的亲人就纵容包庇，任由他去伤害其他人，这样的行为实在是可恨。 在这个途中，那位经理呢一直跟着我们暗暗沉沉地讲这一家人的来历。那一对的富太夫妻呢，在深圳这一片做地产就做得很大的。男的叫做施如海，精神病的那个是他的仔叫做施美，而那个年轻的女人是施美的老婆，剩低两个男的呢应该就是他们的朋友了。这一个施家在房地产这一块都算是有名，上下关系也打得很硬，平日呢就会约一些政要啊咁嚟呢度聚会，点知道呢次就出咗事。嗰、那个师妹平时呢亦都冇听讲过话有啲咩精神问题嘅，只係性格就阴沉啲，冇諗到突然之间搞到咁大件事。之前死咗嘅两个员工都唔使讲㗎啦，施家有钱再加上嘅精神病，所以完全可以赔钱了事嘅。唯一唔好办嘅就係最后被斩咗头嘅嗰个。佢係一家酒店里面嘅少董，带住个小三出嚟玩嘅，点知係咁俾人斩咗个头，可能都唔会咁容易善罢甘休嘅。因此呢一个咁嘅奔月行宫嘅名头，呢下想保住就真係保唔住啦。经理讲到呢度就睇到我哋几个人一眼，露出咗同情嘅神色。睇嚟佢喺度諗住我哋几个会点样样俾姓施嘅整死。蒋庆国为人虽然老实，但係难得一生正气，佢而家就不卑不亢咁讲，我就唔信佢哋咁乱嚟，唔通当法律係漏㗎。沈立就比较柔滑嘅，佢呀好担忧咁讲，我哋呢一次真係闯大祸。豆腐就瞓喺张床上，一听到佢就讲，小婶子，师母见几耐咋嘛，你呀咁快变得咁婆婆妈妈嘅，以前你又唔係咁㗎吧。沈立就苦笑咁讲，你呢个逗逼啊，有陈哥喺度射住系嘛，梗系唔使操心啦。我而家上有老下有小，以前啊嗰啲咁嘅胆大嘅事，而家就唔敢再做噶啦。豆腐听佢咁一讲，咁啊好理解咁岌咗下头讲，咁啊都系。不过你放心啊，如果姓施嘅够胆乱嚟啊，佢够胆同你哋落手，我啊同佢搏命。呢一下嗰、那个咁嘅富贵女人啊，正喺度狠狠咁掘住我哋。豆腐刻意咁提高咗音调，然之后毫不畏惧咁啊反啤翻过去。呢一晚黑就凄风冷雨。发生咗啲咁嘅事，实在係出乎我哋原先嘅意料之外嘅。搞好咗嗰啲伤势，大家就返到自己间房。豆腐若有所思咁睇住沈立佢哋离开嘅方向，苦笑咗一下。我心中一动，我问佢啊点呀。豆腐声音有啲嘶哑咁讲，唉老陈，经过呢一次咁嘅事件呢，我先知道自己究竟有几卑鄙，有咁多嘅唔系人可能呢啲人本身就已经真係好恶顶㗎啦。我以前总係觉得好多人嘅所作所为呢都睇唔过眼，我冇辦法理解佢哋为咗利益点解能够做出啲咁样样嘅嘴脸嘅。不过而家我先发觉我自己亦都系呢一种咁嘅人。我冇諗到豆腐会讲呢啲话，心里面真係好难受。未等我开口，佢又继续讲，原来我自己亦都同嗰啲我曾经好憎嘅人一样，我哋嘅本质其实都冇咩区别嘅。平安无事嘅时候搭晒膊头，称兄道弟，相互扶持。不过一旦出咗啲咩变故，陷入绝境嘅时候，暴露出嚟嘅嗰一面简直係等我觉得好恐怖。唉老陈，我已经害死咗木头啦，我利用佢对我嘅信任呃大话，一步一步咁将佢杀死咗。我发恶梦啊，我梦到呢两年死咗好多人，其实佢哋好多都系坏人，挖墓盗墓嘅，食夹棍嘅，为咗利益不择手段，全部都做埋晒嗰啲冇阴质嘅事。我以前唔觉得好难受， 但系而家我发现自己其实亦就系嗰啲咁嘅坏人。唉，我做嘅事同佢哋都冇咩两样。其实以后我就算死咗，亦都根本上唔冤枉。你话我讲得啱唔啱呢？ 我一听到呢度，我个眼眶就一阵发热，一时之间我都唔知点答，脑海里边不停咁翻滚住各样嘅念头，心里边好似有千言万语想讲，但系最尾我只能够讲出三个字：啊，对唔住。豆腐就歪咗歪头，冇出声。我慢慢咁吸咗啖气，先讲：趋利避害呢个系人性，每个人所需要嘅利益唔系一样嘅，所以呢个世界上边冇绝对嘅好人同埋坏人嘅。对于墓里边嘅死者嚟讲，我哋啲人就系强盗同埋土匪，而对于警察嚟讲，我哋就系罪犯。但系对于我嚟讲，我只系想解除诅咒，然后好似一个普通人咁一样活落去，唔会俾自己所爱嘅人带嚟灾祸，唔会伤害到自己身边嘅兄弟。咁你讲我究竟系好人定系坏人呢？我都唔知道噶。而家我真系好后悔，两年前我破产嘅时候就唔应该揾你。豆腐讲：唉，你点解咁讲啊？我话：如果唔系我，你又唔会跟住落斗，亦都唔会经历呢啲嘢啦。视线系好系坏呢？佢生前害咗咁多人，可以等佢复活咗之后帮咗我哋有几多呢？冇错，我哋系对唔住佢。不过对于我嚟讲，你就系一个细胆嘅一个白痴，但系绝对唔系坏人。好多事情我心里边系清楚嘅，如果冇你就冇我今日，或者喺嗰一次车祸之后，我可能就变成咗一个跛佬。我记得嗰一次你偷咗你屋企里面嘅钱同我嚟赚医药费，然之后就挨打啦。豆腐就讲：唉，其实嗰个时候对你咁好呢，我就係想你保护我咋嘛。我咁样做，嗰啲咁嘅死靓仔就唔敢嚟搵我收保护费啦。我笑咗笑讲：我知道咩事都有原因嘅。这个世界上不会有人无缘无故对你好，就算是喜欢一个人亦都是有原因的。这些一切都是我的错，我不应该将你拉入来这个圈子。你有没有听讲过一句话？我未等豆腐回答，我接着继续讲：人之初性本恶，但是每个人心里面的恶都会被道德和这个情感形成的玻璃罩而困住的。这个世界上大部分的人玻璃罩都是有裂痕的，所以总会有一些恶念呢从这些裂痕里面飙出来。我见过最完整的一个玻璃罩就是在你身上，不过我亲手将它打烂了，这一切都是怪我啦。我心里面的玻璃罩已经是支离破碎的了。这一句话一讲完，我同豆腐都沉默啦。我揞出一支烟，静静咁抽住。我唔知道豆腐喺呢一阵时諗緊乜嘢，但係喺我脑里边全部都係呢几年嘅经历。两年前我嘅兄弟係一块一干二净又白又软嘅嫩豆腐，两年之后我就将佢毁咗啦。